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和我今天又有艳福了， 对， 咱们的阿宝今天是倾情奉献， 对， 而且比例也相当高。 你眼睛看着比例也相当高， 那看着他的皮肤嘛。 哎，阿宝，你这个知道我们锵锵三人行的女嘉宾呢，在凤凰卫视那是这个独树一帜的， 哎，对， 就是每个女嘉宾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总是穿的最少的。 对，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节目的深情， 对，尊重。 你像广美啦，都是就经常就是， 对，你比如说像那些播新闻的， 对，我们努力劝他，他才肯穿上一件衣服。 他会看节目的， 终于才穿了件衣服。本来是没有的。 对对对，所以你因为你穿成这样，我们的话题呢就离不开这个男女情色，对吧？ 不是这件背心吗？这什么年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你想想我们平常多饥渴， 我们。太饥渴了，忙于工作哈。 对， 哎，这就说到咱昨那天还在讲什么呢？不求天长，不是就天长地久与曾经拥有之间的这个关系。哎，文道兄刚才还发表高论呢。 啊，我发表什么高论？ 没有， 我就说这个天长地久这种东西啊，是个纯粹的幻想的。 嗯， 这过去现在变成幻想，但是过去的那个曾经拥有才是真正的幻想。 嗯， 你这样看，因为有一阵子我在看啊，发现很多这个现代的爱情小说，现在爱情小说在英文叫做 romance。 嗯， 你比如在英文书店、机场书店，你会看到一大堆这种书，就是印得很粗糙的，叫做 romance。这种小说啊，它在欧洲过去呢，曾经很流行。那时候流行是给什么人看？就都是给一般老百姓看。一般老百姓其实是没有这种遭遇，没有这种生活，就完全就是。你自己要通过看书来想，哎呦，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白马王子，还能跟他那个这样这样，对不对？现在每个人看的就是我也要来一次，我也要试一试。 哎， 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自己想的嘛。 你讲这个事儿，我倒是想起一个事情来。 嗯， 我刚刚啊看的新闻，就看杨振宁，和那个翁，他那个年轻太太， 他那个太太 说两个人现在生活忘年 美好， 生活很幸福，两人骑一辆自行车嘛。但是呢，我就想起当时这两个人结婚，因为年龄问题有很大争议嘛。 对，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一点啊，就是你讲的现在是人人平等了。 嗯， 所以呢，我在韩剧上看见有这么玩恋爱的，我也有权利，对吗？谁也可以。 嗯， 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几千年里哈，很多时候那是有些事儿是属于这个文人雅士的，有些事是属于风流才子的。你比如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就像你说的，他们恐怕连知道都不知道。对他来讲，那种你比如说像什么杜牧啊，或者什么柳永啊，跟这个青楼女子柳如是、钱谦益这种秦淮和尚的这种故事，普通劳动人民啊， 太遥远了， 也就听听而已。 对对，绝对。 但是现在社会很不一样，你看，我就发现对于这个事情的评论，我就假设几方面立场哈。比方说，照咱们这个圈子的来讲，杨振宁教授找到这么一个年轻的太太， 多好呢！ 对啊，这是运势啊，是雅士啊，咱觉得是好事。但是这是你这个圈子，我要站到我父母的立场讲， 哎呀， 那些老工人，那些胡同里的，他确实又觉得他们天长地久，我父母一辈子，您让我父亲说是去离了婚去找一个年二十几岁的，哪怕是三十几岁的，那对他来讲。 太 不能 太大了， 不能承受了。 是过去啊，从来这种东西啊，都是一些那种大有钱人啊，他们才能搞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去看小说啊，或者看一些明清杂剧里面啊，常常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小姐、大小姐到庙里头烧香，然后有个丫鬟给她看到，哎呀，有个什么公子在里头。 嗯， 那这种东西啊，往往是真的。其实那个年头里面啊，其实你知道小姐们去烧香是干什么吗？ 我跟你讲一句古话，叫。和尚庙上香，一式两勾当，这是古语。就是说那个时候妇女唯一能出门的就是到庙里去 烧香， 去烧香看和尚。然后呢， 是没看到旁边的人吗？ 一式两勾当啊，就是烧香这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里边有两种勾当。你明白吗？ 明白。 哎，明白。就 你知道吗？不是看和尚旁边的，就是看那个和尚，那就是银针。我跟你说， 银针 有很多种银针，那有些庙就是专门是干这个的 啊， 有些庙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以前呢，讲究就是正当人家的女儿啊，正当人家的黄花闺女啊，轻易不让她去烧香，去烧香就是干那回事的，就是专门去干那勾当的。 没错，我跟你讲，现在银僧很多呀，现在银僧 那是神棍吧？ 不是，真的是和尚，这有一些银僧，我觉得这个国协是不是批判一下？这白天看经书，晚上写情书，你知道，都民间人家都看出来了，作风不好。对，还有些这个假借那种什么，反正是诱骗女性 图啊， 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啊，为宗教会啊，但是咱们还是转入正题，阿宝，咱别说和尚的事儿，说说你。 我想也该讲讲，应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个杨教授的事情，如果今天换成是一个70几岁的老太太，嫁了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哇塞，那什么取阳补阴什么烂的话什么都全说出来了，这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表面上我觉得是两性平等的，但事实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存在。比方说像我前一阵子看了一篇报道，其实我看了也挺生气的，就是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呢，就是讲说现在尤其是高学历的女孩子越来越难找对象了，因为呢她们学历很高，那当然我们常说门当户对，年纪越大越觉得门当户对其实是有理由存在的，可是呢因为他学历变高了，所以他可以选择对象就变少了，要么跟他同等学历的人觉得哎呦压力好大，我要跟你竞争吗，要不然就是比他学历更高，比方说你是念硕士的要找博士，你是念博士的哎上面的是什么不知道，更多博士，越来越少，所以那个门越来越窄，以至于现在有很多高学历的女生不得不在书念完了30几岁要去相亲的时候，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履历上面写专科高中，不敢让别人知道他读很多书，免得像你知道最好笑的是，我看这篇报道说，如果呢你填自己是硕士的话，可能呢来信的只有5个，但只要你一填自己是高中，来信的就是500个，差别在这儿，你知道吗？ 哎呦， 我特别替这些高学历的女生抱不平，就你看看我们女生这么努力的，不管是说为别人还是为自己，想要充实，然后呢，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好了，怎么样？ 对。 但到头来还要被别人这样说，哎呦，嫁不出去哦，好可怜哦，老处女哦，哎呦，真惨了，太可怜了，我觉得。 阿宝，你也是读过很多书的， 对，还好。 你有这个问题吗？ 我大学毕业了。 而且你挺厉害的，是不是？一般这，哎，你说一种心理，这男人都会有自卑感。 嗯。 你像你，好像你学位也高，知识也多。这个有伶牙俐齿的，这男人呢，有的时候反倒会觉得 怕。 您怕我吗？ 我不怕。 是这么说话，我很欢迎你啊。但真要谈婚论嫁，那是有点怕的呀。 那就有点。 没有，我觉得是你们对自己没有自信。 嗯。 如果你们怕我的话。 怎么样叫？ 就如果说。 没 有，不是，我觉得我不可能全方面都很聪明。任何女生都是一样，她们一定有人性上的一些缺点跟弱点，我可能在生活上很迷糊，那我觉得如果你老是想要虚荣自己啊，比方说我在外面就是要希望我的老婆就是不讲话，然后呢绝对不要赢过我的，那你们就去找那些不讲话回家也不讲话啊，或者是在外面也不讲话，那是你们的选择，可是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找一个也可以交流的，也希望能够彼此提升互相成长的，我非常好。 好，明白了吗？就是打蛇打七寸，这其实素质高的女人也总有她的 弱点， 她别看哪儿都是聪明的，她有一个地方是 弱 的，对，只要咱们这个采花大盗能发现她那个 打下去，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普通，搞不好你有全方面， 手到擒来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对吧？ 不过你说这事 我没有那么容易手到擒来，大家不要客 气。咱们继续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节目太多，谢谢。 哎，文道兄刚才听了阿宝， 比如说像这个香港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会越来越普遍，就像阿宝刚刚说那个情况，就是说很多高学历的女孩子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或者是没有什么男人敢接近他们，因为香港现在这个人口的趋势是这样，首先女人比男人多，第二呢，现在是上大学的这个学生的比例，男女比例里面是女学生要比男学生多，是现在呢念硕士念博士也是一样，在香港是女生也还是比男生多，所以将来呢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香港就是男女这个学历的比例上面啊，是女生高学历的女生要比高学历的男生要多得多，那这下就惨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想想看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或者主要就是男人没有自信心嘛，对不对？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哪方面强，你比如说像蒋介石跟这个宋美龄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当年 蒋介石是一句英文都不会的。 嗯， 宋美龄你知道，这是伶牙俐齿啊，谈笑风生。当年在开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啊，那照片就很有名嘛，就是蒋介石跟宋美龄坐在一起，然后旁边有罗斯福、有斯大林他们几个，丘吉尔他们几个都，丘吉尔都在，对不对？但那个场面，你有没有发现，丘吉尔、罗斯福都没有带太太来， 对， 太太都不在那张照片， 见不得人， 他不需要带太太， 他不需要。蒋介石是要靠太太的，要当翻译、 哦。我以为只有蒋介石太太才是好太太， 只有他带去，不是？所以当时啊，据说啊，有一些记载就说特别奇怪，就蒋介石其实心里很复杂。 嗯、 他一方面说：“你看我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厉害？” 嗯、 但另一方面，他是看。哎，这太太都叽里咕噜的跟旁边那几个男的不晓得谈什么，谈得很开心，笑得很快乐。那太太问，哎，你们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就看一个男人大不大气了。 嗯， 如果你这个男人很大气的话，你应该心里要有一个想法是，我能够让这么有成就，或者是说这么聪明的女生死心塌地的爱着我、 嗯， 表示我很有 能力，那很厉害啊，对不对？ 对， 哎、 我觉得男生应该要抱持这样的想法，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想，而不是你一直想要赢女人，那你这辈子要赢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对啊， 对。 但是这就可见呐、啊，社会啊是不平等的。 嗯，是。 你比方说，你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一方面很多穷的、穷困潦倒的、自卑的男人的自卑也跟他的事业紧密相关呢，他穷。他各方面的这个在社会上不成功，就会有他的自卑感。但是有些人到现在还在打光棍，有些人多吃多占， 嗯， 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对吧？就是有些有才、有德、有貌，帅哥也算嘛，或者有钱，总之资源比较丰富的男人，你就我原来也想不通，但是到后来我觉得，那我除非要造反。那我就如果不造反，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就某些男人他确实比我有更好的条件， 对， 甚至是享受爱情。所以那天咱们就讲，可能在中国古代啊，为什么讲究夫妻，咱们往往靠着这个道义、恩义、孩子或者人品，哎，咱们就说我得对得住你，咱们维持一生的夫妻关系。有些讲爱情啊，对他们来讲是奢侈品， 对，心里很不平衡，是吧？ 嗯。 不过你说到这个男人啊，就是说不敢挑战这个，好像感觉上某方面比自己强的女人啊，这种东西我觉得香港好像很严重，而且特别严重。我也是那天看哪个杂志去访问一些兰桂坊里面常常去泡去混的一些外国的女孩子，那些外国女孩子都是在香港工作的。那么他们比如说周末啊什么也去酒吧喝酒啊，那么也认识一下朋友啊，这个去玩一下什么的。他们说，很少看到有香港男人主动去接触他们。 嗯， 就算有时候他们主动接触香港男人，香港男人也都很怕丑，也很害羞，马上就躲开。那么他想主要就是第一怕自己英文不够好。 嗯。 第二呢，就是香港人呢、啊，看到这个老外的时候啊，就心理上就有矮一截、 嗯， 对，就觉得有那么一点自卑感。哎呀，人家这样子，对，你说是不是？他一看到你， 因为你有体会了，你也不敢跟人家搭讪。 当然，咱们应该用自信的角度讲，这是中国男人独有的含蓄的美。 是是，绝对是。 可是实际上心里呢也是心痒难熬。我这次在非洲，在肯尼亚， 我们都听说过了。 我没听，我想听。 你听 到没有？我一个人就在游泳池旁边躺了三天， 嗯， 然后我就看人家外国游客，我就从小就觉得怎么外国人这个男女追逐啊，他就那么自然， 嗯， 那么正常。你比如说看着肯定是从不同国家来的，甚至颜色都不一样的游客，在游泳池里一个女的，哎，一个人在这儿游水，一个男的在那边，哎，这哎小姐我请你喝杯啤酒，两个人那我就亲眼看着他们聊了一下午，然后手牵手的 就走了。 第二天两个人再来的，手牵手就一起来了，跟夫妻一样。这就是外国游客男女，他们好像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什么罪恶感，就很健康，就是看到一个陌生的漂亮的女子，我要上去接近，那么那个女子呢也会觉得很正常，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蛋。 嗯，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去的时候就已经先设想好了，就是我这次去就希望有艳遇，所以我独自去嘛，对不对？ 阿宝，比如说假如说你不是一个什么公众人物、 嗯、 你就是个普通女子的话、 嗯嗯、 你到外国旅行、 嗯、 比如说有一个外国男子跟你搭讪、 嗯、 你会斥责他滚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交朋友没关系吧， 你可以跟他聊聊天， 但当天手牵手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还是先认识会比较好。 到了非洲，一切都显得 原始一点。 这三天我过得很难熬啊， 白 天就全看着人家怎么这又成了一对儿， 这 又成了一对 儿。那你呢？你在干什么呢？ 我没干什么、啊。 你怎么不敢主动呢？ 你没有看到对的，是不是？ 不敢。 你还没有看到对的。 对呀、啊，看到很多呀、啊，但不敢呐、啊。这是中国 男人吧？ 怎么敢跟人家去上去搭讪呢？ 嗯，你看这是为什么呢？ 悲惨， 是我就觉得 都掉了。 你看， 去广告， 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兄， 我就说这个，其实啊，很多人中国人看到外国女的。就觉得哎呀，人家总得说英语吧，那我英语不大好，那上去好像有点自卑啊，有点奇怪。其实你要想通，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不是你的母语，你说不好那是应该的。那么反过来呢，人家呢，如果英语是他的母语，比如说那个是个美国人、英国人、澳洲人、纽西兰人，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哎，你英语不好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对不对？那是我来这边，我是说英语的人，遇上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跟我聊天，我也觉得没什么。你比如说到意大利去比较一下，你就看到在意大利多少那些意大利男的，那哪一个国家来的他们都去勾搭，他们英语也都不见得好，有些也都很烂，但是他就不管那么多，你来了你也不会说意大利语，我也不大会说英语，但是我就是要上，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跟你讲， 对不对？有这股 热情， 这我现在真的发现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我这次去非洲， 后来就是泡妞是吧？ 哎呀，我跟你讲，就实际上那三天在游泳池旁边 学会了不少， 也有一个啊，这个非洲的友邦的这个女子，哎，坐在我身边， 搞些国民外交了， 哎，反正都在谈心嘛，在沟通这个中肯两国人民的这个友谊嘛， 这么深啊，谈这么深的话题， 对对对，那我就发现这个英语我本来是不会的，哎呦，那三天以几何级数的速度 突飞猛进， 觉醒了， 谈恋爱真的是学语文最好的方法， 觉醒了，因为你那时候不惜一切代价，你心里的骚动需要有个出口表现。 就是又一方面搞这个国民外交，另一方面搞国民性交。 然后他们，然后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副台长就骗我嘛，一个香港人，就人家那个非洲本来是人家兄弟电视台的一个合作的人，但是我就问他谈恋爱怎么讲啊，就 Miklo， 然后我就跟 你是校长啊， 啊， 我当着大伙的面 讲，我就想 Miklo， 我本来是想说谈恋爱嘛，结果这个非洲女的听了之后。 开心了吗？ 没有 躲一下， 没有。接着他问我，他说你那就是说，反正他大意思就是你要那个 one night love， one night stand， 对， one night 是一夜情的意思吗？ 对。 他说你 要这种吗？ 因为我这么一说，他吓坏了。他说你是那种要一夜情的那种人吗？我的回答非常妙，我说是，反正我说我不是要，but I waiting for。 哇。 哎，就是我说 I not looking look， 他问我是 looking forward 什么的，我说 I not looking for， but I waiting for， 我说我等待。 你很会泡妞哎， 是吗？ 一看 高招哎， 高招吗？ 然后呢？ 我说我等待着 啊。他说那还不走吗？ 然后他说我洗个澡去，在游泳池旁边。 哦， 他拿浴巾那儿，他洗个澡去。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要破坏中肯两国人民。不是，我就是，咱说哪儿去了？咱再说回来，我说乱了啊，宝叔。 我没 说。说这个中国男人 啊， 看到外国人就总是心理上对就有点害怕。你比如说，不如反正中国女孩子好像没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也常看到很多中国女孩子也都很容易跟一些外国人在一起啊，或怎么样。那所有的，我发现有中国人。特别心理不平衡了，比如在香港也好，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这些国际大城市里面，有一些中国看样子是中国人的女孩子啊，如果跟个老外在一起，或者跟外国人在一起，旁边就是男人，你看这帮老外， 媚外， 首先这个是媚外啊，那帮老外八国联军又来了，又来抢夺我们的妇女了，枪在我们的， 有人这么想啊？ 有， 太 平衡， 但是我真的觉得哦，谈恋爱不是。你说像语言啊或者是说能力啊什么真的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 对， 我觉得心整的，就如果你有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诚意，就算你的英文很破他也能感受到你的诚意， 对，那非洲女子最后就是讲，她就说她对我也没别的好感，但是她说这个中国男人很感动我，因为呢他明明不懂英语，但是我感觉到他尝试跟我交谈的那种努力，他说让我眼眶长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男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一定要嫁中国男人。 突然就 我帮助咱中国男人在非洲做了这么一个广告， 哎，对，这多好！ 因为他讲，因为那个你知道，在肯尼亚就男人啊是可以娶两个老婆的， 啊， 哎，所以他就说那个男尊女卑的情况其实比中国严重。 嗯嗯。 哎，但是然后他就说，我听说你们中国都是一夫一妻的，嗯、哎，对吗？我也不能让人家受骗嘛。我说我 这还有很多其他。 而中国呢，就是说公就是公开的是一夫一妻， 台面上。 如果有第二个那个什么 second wife，、嗯、我们是偷偷的藏起来的，英文叫什么 hidden 是吗 ？hidden 我是隐藏的，隐藏的。 hidden wife。 他听来大失所望，原来天下的男人都一样啊！ 对对对对， 全世界都一样。 不过你说起来，我想起来以前啊、哦，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阵子，香港在九七前的时候啊，在日本。起了一阵香港热， 嗯， 那时候呢，有很多日本女孩子来香港，她们来住啊，来工作啊，来学什么东西啊，诸如此类的。那时候我就有个印象，就是我认识一些日本女孩子，她们来了香港，对香港男人印象特别好，或者对中国男人印象特别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 没错。